惬意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副苦书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公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来了，您 嘞！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南边，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魏吴争斗决雌雄，赤壁楼长一场空，烈火出征照云海，周郎从此破曹兵。那个咱们接着还说咱们这个火烧战船。刚才有一朋友问我今天到皇上道了，我说还没烧呢。这船没烧呢就到皇上道了，您放心，我说书啊该慢的慢，该快的快，是吧？咱们烧的就挺快啊。烧完了以后赶紧奔皇上道，但是今天实在是奔不了皇上道，是吧？今天要奔皇上道，前面这些书我没法交代的，因为上回咱们说这军令状还没立呢，这就到皇上道了，太快点了，也是吧？这孟太奇刷一下就过去了啊，这太快点了。如果咱们单说关云长演一场这电影，刷这一签，这个军令状，然后刷镜头一变，这是山啊，然后就冒烟，然后曹操就来了。那个孟太奇可能快一点，咱们说书不行，得交代清楚了，是吧？上回呢，咱们说到刘备、刘玄德把军队都准备好了，是吧？就等着诸葛亮回来排将，诸葛亮回来一一排将啊，全派完了就没派关云长。赵云、赵子龙头一支在乌林，然后过来夷陵，奔夷陵这儿有张飞第二支人马。该扫边的像公子刘琦、糜祖、糜芳，趁着那两边打仗歘搜罗战利品。有准备酒宴的啊，有看守县衙的，有看守城池的。诸葛亮跟刘备说好了，我保着您，你我君臣在房口城楼之上观看周郎放这把大火。刘备心说我这太舒服了，坐在城头敌楼之上，旁边羊羔美酒啊，就差美女了，是吧？然后在敌楼之上我看周瑜、周公瑾这把大火火烧曹操大营，这多大的乐啊。诸葛亮这么一说，刘备心之光心，好，太好了。刘备也纳闷啊，太晚了，孔明先生，所有战将全都派过了，哎，聚义亭的，哎，孔明军师， 刘备心说这位准诈我，大家伙一看正是二爷关云长。关云长本来面容重枣，现在更紫了，生气气的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五绺长髯在胸前飘摆，晃身形，擦啷啷假音声音直响。旁边还有两位呢，一个小将关平，一大将周仓，这俩人好跟着较劲。孔明先生，哎呦，二将军可好，想我关云长自打跟大哥三弟桃园结义以来，灭黄巾身经百战，跟着我大哥刘皇叔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一仗是一仗，打一仗是一仗，我关云长从未落后。今天大敌当前，周瑜要破曹兵，为什么都派了，不派俺关云长前去杀敌？刘备心中问他，问得太对了，你这最有能耐就是关云长，你干嘛不派他？刘备刘玄德看着诸葛亮，诸葛亮刚跟刘备说完话，这边跟刘琦说完话，这边跟诸葛亮说完话，还没坐下呢。哎呀，二将军，本军师焉能忘记二将军的功劳？只不过此一次，周瑜指挥人马大破曹兵，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有一件重要差遣应该派给二将军，但是我诸葛亮不敢呐，恐怕派了二将军，二将军不能遵请我的率令。孔明先生，就请明谕，你到底派我干什么？你明说。关将军，我预料着曹操兵败之后，他要回归河南，有一个紧要关隘之处，曹操83万人马一败涂地，必走此处，我打算派二将军您生擒国贼，但是出于爱处不敢委派。你要看到这儿，您可以给诸葛亮评怂蔫坏啊，但是咱们说书不能这么说，要搁过去这么一说，我爸爸得先给我一嘴巴，有你这么说三国的吗？是吧？但是您现在评论评论起来，他这行为叫什么行为啊？反正我觉得这仨字给了他也不太过分啊。有的这儿曹操必走，曹操是国贼，请你去擒拿，但是我不能派你。关云长这脾气受不了啊，虽然说我到了曹操大营，曹操对我恩重如山，但是我斩颜良诛恩仇解白马之围一人，报答了曹操恩德，如果说曹操兵败必走此处，您把我放在此处，我一定提曹贼人头来见。二将军您要办不到呢？关云长把脸往下一沉，往前走了一步，抱拳施礼，军师，如果说曹操来到此处，我关云长严阵以待，捉不住曹操，将项上人头输与军师。好，关云长说到这儿，诸葛亮也把脸一沉，既然如此，君无戏言。你看他拿话逼着关云长，君无戏言不是闹着玩的，关某愿立军令状。你这不是挤着人家吗？您说这怂年坏这仨字合适不合适？愿立军令状，关云长什么脾气？好，军政司看军令状伺候。军政司把军令状往这一摆，执笔默砚。那关云长提笔就得写呀。关云长说了愿立军令状，刘备在旁边傻了，心说诸葛亮把东南风都借来了，他料定曹操必走此处，肯定曹操得走这儿。你要得不到曹操项上人头，你这脑袋输给军师，您还立军令状呢？刘备两只眼睛看着关云长，关云长没理他，自当没看见。关云长提起笔来，立军令状人关羽字云长，奉军师之命前去擒拿国贼曹操，倘若国贼败兵至此，我关某未曾擒拿到曹操， 愿将关某相声人头书与军师。关羽唰唰一画牙，刘备这么一看，刘备傻了，好像就看见二弟这人头了，心说二弟，你要是立下军令状，你死了，咱们刘关张桃园结义，我怎么办呢？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不理他。关云长画完了牙了，军政司将军令状收起，军政司过来把这军令状拿起来，骂：“哎，刘备心说这就对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关云长一手摆：“骂，军师，请问您曹操兵败，他必走此处，此处是何地？”华容小道：“哦，既然军师说他必走华容小道，倘若曹操兵败之后他没走华容小道，将如何？”好啊，刘备乐了，刘备心说怼他。他先让你立军令状，把你脑袋要下来了，那么曹操要不走这儿怎么办？二弟，我赞成你，问得对。诸葛亮心里明镜似的，连看刘备都没看。好，既然二将军说到此处，我诸葛亮也给二将军立个军令状。刘备心说地道，他也立军令状。如果说曹操不走华容小道，诸葛亮这脑袋得掉。说别介啊，他们还得死，我得指着谁呀、啊？还得死一个，不是诸葛亮完就是关云长人头。这俩人不理他。军政司看军令状伺候，军政司又拿一份军令状，诸葛亮提起笔就写：“立军令状者，诸葛孔明。”今派关云长到华容小路等候秦大国的曹操，倘若曹操不走华容小路，愿将我诸葛亮项上人头输与关云长。唰一画押，军政司将军令状收起，两份军令状了。这会儿关云长心平气和了，如果说曹操来了我不拿曹操，他说我把曹操放走，我把人头给他，那曹操不来呢？曹操不来你把脑袋给我呀。两份军令状军政司收起来了，关云长一抱拳：“孔明先生，二将军还有何话讲？您说曹操83万人马兵败之后必走华容小路，据我关某所知，华容道大路一条，小路一条，怎么算得曹操可走华容小路？二将军，你既然立了军令状了，我把军令状也立给你了，请二将军接我将令之后，带着500儿郎、萧刀手、关平、周仓两员战将到华容道前去埋伏。华容道大路一条，小路一条，关将军到了华容小路之后，就在华容小道山顶之上预备柴草一堆，等曹操人马在赤壁被火烧之后，估计快天亮了，他要投奔华容小路。二将军，你命人把这堆柴火放起，烟火一起，曹操看烟火起，必投华容小路而来。军师，我既然在小路之上高岗之处放了烟火，曹操兵败至此，必知此地有埋伏，他怎么能还走华容小路？二将军，岂不知兵书战策上写得很清楚，虚虚实实，曹操认为自己善于用兵，能够调动人马，他看见此处烟火起，他必然是认为时中有虚，烟火起肯定埋伏的人马在大路，所以他必投小路而来，这是曹操的疑心过重，正中兵书战策，时中虚，虚中实，就请二将军放心，只要你按我的吩咐来办，曹操必走华容小路，到那个时候二将军就请你擒那国贼曹操，押回来之后汉室天下，二将军功高第一。 主公，咱们给二将军庆功贺喜。好啊，刘备心说，但愿得曹操走华容小路，但愿得关云长把曹操人头拿下，这样的话诸葛亮不死，关云长也在，我刘备就能成其天下。关云长无话可说了，既然如此，就请军师传令。诸葛亮伸手把令箭，关羽听令，走，你带领本部人马500二郎萧刀手，大将关平，小将中操，立刻到华容小路埋伏，擒拿国贼，攻击敌。遵令。关云长伸手接过令箭，转身行，迈大步腾腾腾往外走。小将关平、大将周仓立刻调动500二郎萧刀手、关云长、鲁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催坐骑，指挥人马到华容道前去埋伏。诸葛亮瞧着关云长走了，回头再一看刘备，刘备两只眼睛发直，刚才我还高兴呢，曹操走华容小道，关云长把他捉来了，他们俩全都不死，将来我好恢复汉室天下。不对呀，我二弟义薄云冲天，想当初他到曹操大营，曹操对他上马金下马银，锦袍相赠，10名美女，3日小宴，5日大宴，虽然他斩颜良，诛文丑，白马之围报答了曹操，曹操在朝廷之上封他为汉寿亭侯。我二弟临离开曹营之时，给曹操留下一封书信，回来时候告诉我这封书信怎么写的，写得很清楚，岂有余恩未报，愿以嗣之一日。坏了，我二弟义字当先，义薄云天，他认为报答曹操恩德没报完呢，岂有余恩未报，还有点余恩没报完呢，愿以嗣之一日，以后有机会我再报您。坏了，华容小道，我二弟在这500二郎小刀手一列阵，曹操一来，哎呀，关将军呐！曹操一跺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两只眼睛落下惨淡的眼泪。我二弟关羽心里一软，当初我说过岂有余恩未报，愿以嗣之一日，得了，您请吧，把曹操放走了。军令状在此，诸葛亮身为军师，能饶得了我二弟关羽？二弟关羽一死，我怎么办？三弟怎么办？想到这儿，刘备、刘玄德两眼擦直，瞧着关云长背影，那再叫也叫不回来了。诸葛亮在旁边看见了，主公，主公，主公，你怎么越叫声越小啊？我以为你越叫声越大呢。我知道您很快就能明白过来，所以我越叫声越小。军师，你知道我二弟这人义字当先，我也跟你说过，他离开曹营之时，给曹操留下一封书信，说岂有余恩未报，愿以嗣之一日。他认为恩德没报完，曹操对他太好了。倘若他在华容小路埋伏好了，曹操也确实来了。我听您说吧，曹操跪倒在地，二目落泪，求关云长把他送走，关云长把他给放走了，然后提头来见我，您说怎么办？赵，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这么满立军令状啊？主公您别着急，我跟您说，您看《三国演义》原文写得很好，亮夜观天象，说我夜里头看这天象，曹操不应当死，所以我把这人情的就给关云长，让关云长把曹操放了，人情就还了，您看这不是没事吗？那你立军令状干嘛呀？吓唬吓唬的。那他要回来没有这曹操人头怎么办呢？我做恶人您做好人呢，您是他大哥，您是主公，我也不能不听啊，您一说好话，这件事就过去了，恩也报了啊，你也全兄弟之义了啊，给我诸葛亮来一台阶，我也就下了，那你何苦呢？那他您说着的。其实诸葛亮说什么呀？诸葛亮夜观天象，观什么呀？天上写着呢。所以说华容道放曹不是关云长放曹，而是诸葛亮放曹。诸葛亮多明白啊， 曹操打了败仗必然走皇上道，而关云长确实是义字当先义字当头之人，他劝曹操这点恩情，借这机会把曹操放走了，恩情还完了，诸葛亮不能让曹操死，即便是把曹操捉住，曹操死了，曹操儿子不小了，曹操的儿子要这么点儿，可以说着急，曹操几个儿子老大不小的，再说曹操文武全臣，再加上这些兄弟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操多大的翅膀，而且大谋士荀彧、荀文若坐镇许都那儿看着皇上呢，官白侍中、官白侍郎，他看着皇上呢。即便曹操真有个好胆的，曹操的势力你是消不掉的。即便是曹操真正的亡了，那么借此机会，火烧战船、赤壁鏖兵，倚仗谁的力量？倚仗的是东吴的力量。曹操真完了，孙权、周瑜、周公瑾借机会独霸天下，还有刘备的份儿吗？刘备就这几千兵，刘备跟人家大公子刘琦借这么一个樊口在这儿围着呢。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面见诸葛亮，诸葛亮跟他说了，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你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然后取西川建基，鼎足之势成，然后可渡中原。我这鼎足之势怎么完成？不能让曹操死，而且曹操死了，曹操势力也在，曹操也死不了，那么把人情交给关云长，把曹操放走。曹操这人有一个优点，在失败当中取得经验教训，曹操不是一般的人物。火烧战船、赤壁鏖兵，曹操为什么打败仗？兵交必败。曹操打出世以来灭皇军，然后进京秦王，灭了李傕、郭汜之乱，保着汉献帝刘协、刘伯和迁都到河南许昌，定都许都，灭吕布，灭袁绍，灭袁术，征战北国乌桓，两次战胜宛城的张绣，荆州没费吹灰之力，刘表死了，荆州归了曹操，曹操认为此一次大兵南下势在必得，所以心生骄傲，骄兵必败。由于曹操骄傲，83万人马炸成100万之众，就得毁在东吴的50000兵将之手。曹操打了败仗，关云长把他放走了，他必然从失败当中吸取经验教训，必须有办法对付东吴。您往后听。所以曹操留下锦囊妙计，说周瑜死在谁手里头了？诸葛亮散计周瑜，要不中这毒药箭死得了吗？周瑜、周公瑾死在谁手里？还是死在曹操手里？刘备、刘玄德借机会起事情才能咕噜起来，谁高啊？诸葛亮高。耍怂年间也好，不耍怂年间也好，就得怎么办？不然的话，没法完成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自己在刘备面前说的什么？保你三分天下，将来已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安闲条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人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